第39位。 时间回不去儿时的记忆，岁月带不走心中的爱慕，虽然我远在海角天涯，还是思念家乡那座山谷。 这是女中音歌手韩婷带来的《思乡》这首歌曲呢，目前排在中国榜 Top 40的第39位啊。由徐尊信作词，郑确作曲。 那座山坡。 38位。 闭上眼，脑海里全都是你美丽的笑脸，还有被星光点亮的那个海面。这一刻也许我们都没有学会告别，即使今天不想说再见，不想说再见。记得那一年，有一天拥抱你的感觉。 各位现在正在打开收音机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麒麟呢为各位带来今天中国榜节目刚刚开始，2018年第37中国榜 Top 40的揭榜专题时段。上周进榜的毕业歌，本周呢前进了两个榜位，来自爱乐团的王超，由他主理词曲制作哈。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是毕业的季节哈，各种感慨。 青春像一阵风吹过，带走你的眼，你的脸，你所有的爱恋。我们的故事就像是一场电影，电影散场了，人走了，只留下了怀念。电影散场了，人走了，留下了怀 毕业歌， 第38位爱乐团王超。昨天我也回到母校啊，走了一走，当年还比较小棵的核桃树呢，现在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了哈。想起30年前的这个暑假，我们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真的是度日如年呐。好，第37位呢是上周进榜来自 9% 九子之一的王子异参与填词的 AMH。 I'm thinking about you day and night. I 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 be here, staring at your face forever. I never lied, I make you marvel by my side. I'm enchanted by your wonder, looking straight at my angel. Ignite is fire inside, yeah. 就是 Awaken My Heart 缩写，唤醒我的心，王子异。 第36位。 你看见我是中国的人，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你不太了解什么是乾坤，要知道我是龙的传人。我是僵尸，僵尸，僵尸，我做事的方式尝试不同样式。他们叫我悟，凡事听得酷，还帮人们百度。年纪轻的说唱，我为了帮他扩张，步步安排妥当，从来不觉得累，更不觉得后悔。我领悟所有前卫，然后七月，我在音乐中无所谓。我双手合十在祈祷，有天能冲破云霄。你看见我是中国人，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你看见我是中国 人。最近话题不断的吴亦凡Chris， 他签约环球之后的一首最新的国际范儿的歌啊，中国魂啊，今年夏天创造了 Skr， 也有最新的态度单曲出来啊。Hip Hop 就是要有态度啊，所以有态度不是说 diss 什么啊。 就像是中华的草衣，不用毕业已有高低，有梦想有冲浪有狂风有暴雨，这遭遇我不懂，我不懂。想着鸡看着天看着地看着云看着命，我作为阎王自尊从来不认命。吃的苦不会哭，我只想加速，若有福不辜负，从来不欺负。世界都在听，中国人的 flow。你看见我是中国人，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你看见我是中国的人，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你看见我是中国的中国人，你知道我的中国魂中国魂。你看见我是中国的人，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三山月 35位。 为什么又擦身而过，我始终无法猜透，可能我把你看得太重，想逃避回忆触摸，想越多就越失重，还会不会像我不珍惜，没有开口，假装不心痛，记得你说爱我，快乐没有尽头，没想过爱能多久，以为有很多以后，你最温柔的双手曾为我失去眼泪，却放开我，至少有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江美琪的一首歌曲，偶像剧《三明治女孩逆袭》的插曲，叫《不是时候》啊，是小美的一首新歌。好久不见的小美，那接下来也是一首 OST 啊。这部电影呢，大家想去看已经看不到了，莫名其妙的下档了。不过呢 ，OST 呢在打榜当中，这就是电影《阿修罗》的一首主题曲，叫《爱如意》，来自邓紫棋，本周第34位，下降11个榜位哦。 33位， 这山又赢了野心。 落花也入了你，我回忆里的故事被风刮起，风声传来耳语，耳畔外耸立着峭壁，隐约有种不祥的神秘。这一句风雨中，你为了我守候，乱世中风雨中，你爱你为了我舍身风雨中，为你不再沉默。你人间守护我不哭不认输，爱与正义永不落幕，我们以默微笑后选择宽恕。你人间守护我不哭。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方文山作词霍尊作曲并且演唱的《风雨咒》啊。 缘分在手中却轻轻， 这是这个星期刚刚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风雨咒》的同名推广主题曲啊。那天我也在北京参加了首映礼啊，大写的赞。32位。 说风吹雪又一曲，千山万字情何时，风花流年只怕今生缘浅，世间千年人未变，遥知烟云一瞬间，镜花水月只期待你 这首歌呢，是通过本节目首发的一首作品，新歌抢先听的《吹雪》。两位演唱者呢，都是非常非常新的，一位是歌手，一位是演员啊，周艳辰和张欣为爱奇艺网剧《朕的刺客女友》所演唱的主题曲。这部剧呢，讲述了一段穿越古今、相爱相杀的奇幻爱情故事啊。 潇洒来去天地间， 来去天地间， 一往情深共相见。谁人知小楼昨夜西风起， 不由我 如此这般回忆你。 各位，我是麒麟，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为大家带来2018年第37期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听完了周艳辰、张欣首周进榜的《吹雪》之后呢，我们来听在同家经纪公司的朱星杰，《如果你能懂》第31位。 你像黑夜里一盏明灯，温暖的照亮一座孤城。我知道穿越千年的爱情会让人惶恐，我想

该节目将于8月12号在央视一套首播。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你好，我是麒麟。2018年第37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第40位诺尔曼的红砖色小二楼，韩婷思乡，第39位。38位是爱乐团王超的毕业歌 9% 之一的王子异的首支中国榜打榜单曲 AMH， 本周排的第37位。36位吴亦凡的中国魂，35位是江美琪的不是时候，34位邓紫棋的爱如意，33位霍尊的风宇宙，32位周彦辰张欣的吹雪，31位朱星杰如果你能懂。绝大部分都是 OST 啊。接下来第30位也是一首 OST， 这是为电视剧《爱情进化论》所演唱的片尾曲《幸福需要一点偏差》，这是 Selina 继电视剧《她很漂亮》演唱同名主题曲之后呢，今年的最新的一首 OST 啊，舞曲律动加摇滚元素，还有甜美的声音，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 写的剧本有没有风格够不够诚恳，小心翼翼办法时刻，对不起观众又能如何，镜子里的人多有分寸，进一步退一步感觉良好，一个个把他他他他都放生，都希望爱的不多不少，都决定爱自己就爱起来不找规矩才能胜利，失败的奥利给不是为奥利给，要进化的生活里 Dare to love Number 第29位。又是一首新歌，这是吴青峰跟陈粒一起合作的《空舞》，来自陈粒最新的专辑《玩》啊，我们可以听到这种电子效果，还有空灵的气息啊。 他大大只要回身， Harvey。 你学着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的。 来了来了，朱星杰，2018独家记忆。 喜剧变成悲剧，变成悲剧，我陪着你是我独家记忆，回忆太过无尽，比光无尽比一直想加速逃离，加速逃离，对自己说对不起，说对不起，我陪着你是我独家独家独家的，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藏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Oh, 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本情的封锁区，不管给你绝口不提。没关系，我都写了下大雨，我都写了下大雨，让现在我可怜到底，笑过了都没一句。我的世界在下大雨，我的世界在下大雨，让现在我可怜到底，可我还是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你想起 这首2018独家记忆呢，对十年前陈小春的独家记忆进行了彻底的颠覆改编呢哈，这有着现在流行的 future R&B 风格。通过本节目全中国强力首播，本周的顺利进榜排在第28位，这也是网剧《朕的刺客女友》的片尾曲。接下来我们往上看一下，第27呢是一首他出道以前就写的一首歌曲，经过十来年之后呢终于有了 live 的版本呢，来自陈楚生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夜，收录在他的七分之一的理想这张 live 的专辑里面。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这首歌。 这一夜美丽的夜，想与你跳支舞，这一夜跟随着音乐起舞，我模糊了脚步，忘记了这世界，我爱这音乐，我爱这世界，我爱今晚的一切。来吧来吧去跳舞，让你自己再孤独，来吧来吧去跳舞，放肆的队伍，来吧来吧去跳舞，就忘了所有的痛苦，来吧来吧去跳舞， Number Number 第二十六位。 听你的心跳，跟我一起跳摇，我有决心，当爱的回报，我们能遇到，时机是刚刚好，从今以后，我们都会笑。 这又是一首呢对旧的歌曲进行改编啊，不过呢整体结构是没有变的，不像2018独家记忆除了副歌可以听出来之外，其他都是全新创作的。这首无人岛呢是周笔畅12年前首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在最新的重命名 Rename 专辑当中呢，他将自己过往的七首他觉得的遗珠之憾按照现在的审美重新编曲进棚录制啊。 于 是思念告别了回忆，于是这勇敢缓解了恐惧，于是就翅膀张开了离去，带上我的面具，于是这心脏慰藉了生命， 这是谭选音乐工作室选来打榜的林忆伦的一首《天局》啊。林忆伦虽然很多年不怎么唱歌了，可是她的曝光率会非常的高，因为她现在有更多其他的一些身份哈、比如说她有自己的这个产业了，她是大厨哈、等等等等吧。但是我觉得她唱歌应该也是她最喜欢的啊，因为她本身就是歌手出身。来听一下《天局》。之前热播的一部电视连续剧《面具》的主题曲，本周第二十五位。 欲语还休，那个背影吞了遗憾，扬长而去，爱与别离总是距离的腹背受敌， 正在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37 Top 40。接下来是黄绮珊的最新专辑同名主打歌曲《时光》第24。 在一念之间，无法离开你视线，轻轻拂露所有冒险，谁都想体验。流浪中会相逢，目光随爱而移动，相遇中消失中，前 今天这个主打歌《时光》，由当年为他写出《只有你》的冯瑞作词作曲，这么久的老朋友哈。 第23位， 那鲜花，那蜜蜂和窗下的蒲公英，此刻窗外的风让我想起你，我也曾深深的爱过几个人，后来都变成时光里的微尘，微凉的风吹过来，院子里晒着附近的地缺凉，远处传来几声狗的叫声和摩托车熄火的声响，如何才能回到过去的时光，昨日的歌我们再唱一唱，才能回到过去的时光，把昨日的歌我们再唱一唱，他会在下班时候听一曲董文华，晚餐就着黄昏吃得很香，我想回到去的时光。 这首歌在今晚第六周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升幅，从第34来到第23，独立民谣音乐人阿健，他的名字叫张健，这张专辑就是以他本名来命名的，写从前的时光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像昨天，昨天的你， 第22位。 故事鲜艳，而缘分却太浅，我的爱恋竟如此的明显，我不停的默念，想牢记你的容颜。故事鲜艳，而结局却搁浅，这些年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本周反弹两个榜位啊！方文山作词，罗宇轩作曲，周深啊，一部电邮的

一组全新的组合哈、啊，临时的搭档啊，他们一起来合作了《空舞》，选自陈粒的专辑《玩》啊。另外一位呢，就是吴青峰。28位通过本节目首发的这首 OST 朱星杰2018独家记忆啊，首周进榜。好了，新歌部分就到这里了，而且呢，本周的恒新歌呢，继续是出现在前半区。第20位，我们首先听到一首翻唱，来自周蕙最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这首歌呢，之前是蔡琴啊，醇厚的女中音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周蕙翻唱的版本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本周第20位，被遗忘的时光。 那缓缓飘落的笑。 被遗忘的时光。编辑演唱的《一荤一素》，追忆逝去的母亲啊，这首歌来自《平凡的一天》这张专辑，而且特别加入了东北的摇篮曲。有没有哭？ 光临，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其实我过得还可以。月儿明风儿轻，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直到我睡得轻，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怕我再想起你。 Number 第十八位， 不想遵从那规矩，世界与我远离，有些事放心底，但是不会停止继续孤单前行，伤痛不在意，面对攻击我选择前进，有什么关系，反正到最后都我自己，不许你怜悯，不需要借口什么玩意，别再玩把戏，哎，不、我耐心地说你从来不懂、无奈的我从一副虎口、从今以后我不需更多勇气，我已知道我能战胜所有崎岖、 最近拥有超多话题的吴亦凡，这首歌呢叫做天地啊，当然是他自己创作的，上榜七个星期，和上周要排在第十八。吴亦凡的另外一首中国风的单曲《中国魂》呢排在第36位哈。启林正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37 Top 40解榜专题时段。现在很多年轻的演员呢，歌手呢，不仅满足唱歌唱得好啊，争取更多的一些资源跟平台，而且更去努力的强大自己啊，去创作。我们来听到的是张碧晨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见与不见》，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本周排在第17。 第十六位。 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那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 最近呢，是不是比较流行将自己过去的歌曲拿回来重新回炉呢？戴佩妮的《当年你要的爱》呢，在2018年加了一个注解叫深夜版，同样也是为一个 IP 来服务，那就是《流星花园》今年新版啊，《你要的爱》啊。 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 戴佩妮你要的爱深夜版之后呢，我们看到 Carrie Mulway 的这首歌曲呢，最高曾经拿到第八，本周排在第十五位，选自我们在中场相遇这张专辑哈，纪念他出道25年。今年他的这个巡演 tour 呢已经要开始了哈。2018年第30期中国榜 Top 40呢，接下来听听非常有 power 的一首英文的单曲，来自张杰的 EP We Live 当中的一首歌曲，这次他玩 Mix Pop， 来 Pretty We Live。 ears, you know the voice screaming out inside my brain. Maybe I think too much, maybe I self-destruct. Hard to be the one to blame. Since I never lost my touch, it's a fading girl, tired of waiting, girl, on you. Maybe have you given up? Where are you hiding, girl? Sick of trying, girl, for you. I'm going out of my mind, thinking you're gonna leave. So if there's doubt, put me out of my misery. I know there's something you're not telling me. Are you falling out of love, love, love, love? When you go out every night, are you thinking of me? Just tell me now, put me out of my misery. Just show me something that I can believe. Have you fallen out of love, love, love, love? You're pretty, my life just sounds like excuses. You're pretty, my life is leading me on. The look in your eyes is making me lose it. Are you falling out of love, love, love, love? I'm going out of my mind, thinking you're gonna leave. So if there's doubt, put me out of my misery. 第十三位， 谁的春歌唱得声悠悠， 谁的春歌唱得声悠悠， 谁家姑娘睡香翻片牛， 谁家姑娘睡香翻片牛， 谁的梦中他呀不说话， 他不说话呀，谁的他呀归处是我家， 姐儿头上 好妹妹乐队，好妹妹乐队哈，最近发了一张呢翻唱的专辑《好妹妹的私房歌二》哈，特别呢重新来唱这首齐豫的经典作品《船歌》，居然把前辈以及原唱者齐豫请过来和他们一起来合作哈，不得不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跟企划，也是吸引了大家的眼球跟耳朵。这首歌《船歌》，罗大佑作词作曲，是九十年代非常经典的一首 OST 哈。第十三，十二位。 你是无忌的，你去成浓粉，用词刁钻，要宽又敢，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我顺其自然，我表现勇敢，随意调侃，爱会变习惯，维护着喜欢自愈的快感。 薛之谦参与填词的《肆无忌惮》上榜七个星期，本周呢又反弹了14个榜位啊！ 真的这个超级体现了他目前的人气以及流量啊。另外薛之谦呢连续多周拿到恒星歌曲的摩天大楼啊，一直在第一梯队，不晓得这个星期是否还在呢，敬请期待。 里有风满角色越孤单，染上情感对让都不淡，沉在过半还奋力纠缠，你的预判圆满，我尽量延缓胡闹狂欢，你肆无忌惮，你急着闹翻，用词刁钻要观有感，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我违背自然，我表演勇敢，宁缺毋滥，严加看管，不用的手段维护着习惯，让自己难堪。 听完了肆无忌惮，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排在第十一位的一首歌曲，电视剧《扶摇》的人物主题曲，由吴青峰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吴青峰呢最近的单飞 solo 确实引发了很多人的猜测，说他们之前组合是不是就要彻底解散了，就好像 Ella 一样的。Number 11，窗。 只因是你让命中注定回了手，也只因是你才能让我得救。风吸引着另一场风暴失了空，错引起了另一遭错过补了空。注定回了手，也只因是你才能让我得救。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音乐剧《近乎正常》讲述了一位备受情感困扰的母亲与病魔做斗争的故事，触及家庭、亲情甚至社会问题。中文版《近乎正常》采用了和原版一样的七人乐队编制，并且让乐队也出现在舞台上。音乐风格覆盖圆舞曲、室内乐等古典音乐元素，也融合了摇滚、流行的音乐元素。演出将持续到8月26号。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国家大剧院，22点周末夜现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和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Top 40，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音乐广播协作网吉林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37中国榜 Top 40第20位，周蕙被遗忘的时光，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排在第19位，18位吴亦凡的天地，17位是张碧晨的见与不见，16位戴佩妮你要的爱深夜版，莫文蔚的天一半地一半，第15位，14是张杰的英文单曲 Pretty White Lies， 13齐豫和好妹妹乐队的传歌，薛之谦的肆无忌惮排的第12位，11位是吴青峰的一首 OST 叫窗。好，接下来进入到 Top 10呢，看到的是许嵩刚刚发表的第七张全创作专辑里面的《大千世界》，这张超级复古的专辑原汁原味呈现了他心目当中的非常灿烂欧美60-70年代音乐的一些精华，包括整个平面视觉都是拉到美国去拍摄，为此呢两年听了20000多首那个年代的歌曲哈，真的是非常的努力用功。来听一下这首歌《大千世界》 Number 10。 你穿着我的 T 恤，大到有些滑稽，像沙漠连夜大雨，规则缺席，一真一假的玩具，还握在你手里，湿透温柔的暴力，这无成绩，我的黑框眼睛在阿萨湖边的火风马牛奇迹，你没带是我亲吻了你下颚的伤疤，表情很平静。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唇边的只剩空缺，在和你灵魂梦面之前，让贪念成火打劫。你是大千世界尘埃诞生，也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中我都感谢万花筒里小手握，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唇边那只剩空缺，在和你灵魂梦面之前，让贪念成火打劫。你是大千世界过眼云烟，也是我仅有的夺目闪电，跳动花枝花艳我的风险， 第9位。 似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关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有一半带酒后一场长夜，酒回后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叫我年少有为不自卑，

上周的黑马歌呢是陈奕迅的渐渐哈，这是他这个巡演的两位乐队成员啊，陈永先跟张杰邦写的一首歌曲啊。张杰邦说呢，因为当时因为完成了巡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大家都待在一起，但是巡演结束之后有一种非常失落的感觉，就好像失去一位亲人的感觉，所以呢在写这首歌有一种 let go 的感觉哈。大赢家 Top Ten 里面有两首歌，《王牌冤家》从上周第三来到本周第五位。2018年第37届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还剩下四个席位啊！又看到一个漂亮的反弹，曾经的冠军单曲选择汪峰《果零零》29号当中的时代的标记，本周反弹一个榜位。 有人在战吗？我静止的生命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强壮的生命在哭，陷落着，挣扎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河山漫漫着天际，岁月迷得了大地，春夜泪水在欲望里，爱比不爱更孤寂。谎言写象成真理，可是换给成场地，春雨没有像咒力，散漫痛彻的交易。有人在战吗？不清澈的生命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吗？我深刻的欲望在飞，在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 时代的标记，上榜八个星期，接下来马上要见证奇迹的时刻啦！有点夸张啊。我觉得在整个中国榜的历史上面，基本上没有看到一首上榜13个星期还排在第三这样的一个位置的现象啊。这是薛之谦填词，唐爱娇作曲的《摩天大楼》，美中不足啊！你敢不敢下周反弹到冠军呢？因为这首歌呢最高是亚军哈、啊。摩天大楼 Number Three。是药神，只会听到这首歌在最后字幕拉起来的时候呢，张碧晨张杰的只要平凡就徐徐响起来了。这首歌呢上榜4个星期，本周和上周一样是排在亚军的位置啊。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37 Top 40啊，第10位许嵩大千世界，第9位是李荣浩的年少有为，第8位小鬼 Goodnight，第7毛不易的给你给我，第6位陈奕迅的渐渐，李荣浩的王牌冤家，第5位第4是汪峰的时代的标记，第3位薛之谦摩天大楼，张杰张碧晨的这首现象级的 OST 啊，只要平凡排在第2位。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冠军啊连庄成功2周啊，恭喜 Carrie Momoy， 我们在中场相遇，这首心领神会再度拿到1名的肯定啊，祝福大家心想事成啊！下周同一时间我们要来接新的一期排行榜了。 开心阳光热烈，就伤心走入冷夜，越灿烂那方世界越容易有梦熄灭，可当眼里亮着夙愿，什么深渊都看不见，从不习惯害怕退却，一受伤也格外贪恋，谢谢你沿路的守护和谅解，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